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65集，沈觉握住刀柄，那一瞬间，他似乎触摸到沉浸刀身下疯狂的心跳。夏侯炼说： 刀是刺客的命根子，一辈子前来就发这么一把，你可得握好我的命根子，摔了我跟你急。 夏侯炼继续说道： 在挥刀之前，你必须熟悉它，像熟悉你自己的身体。你仔细看刀，镜铁的刃不够力，并不能吹毛断发，但它可以破甲。它是一把战场上用的刀。 战场上用的刀你却用来刺杀，为什么？ 夏侯炼低低叹了声道： 唉，可以破甲，自然也可以碎骨。住持说我不够阴狠，粗糙点的刀比较适合我。碎骨这个法子，若是击碎脊骨倒也还好，对手会窒息而亡，但头骨不同，他不会立即死去，或许会变成傻子，在头疼中搓磨，然后才死掉。我听说有慈悲心的屠夫在杀猪之前会为他喝下一碗麻沸散，让他在无知无觉中被杀死。我们刺客是不讲慈悲心的，只要能杀人，不择手段，在所不惜。 沈觉冷笑道： 你怎么知道他是有慈悲心才为猪喝麻沸散？说不定他只是不想听到猪的尖叫。 你说的有理，杀猪的叫声确实很难听。 沈觉双手挥刀，划出凌厉的弧度道： 别废话了，来吧。 他抬起平素低垂的双眼，眸光清冽，眉间暗蓄风雷，刹那间杀气如山。沈觉低低喝了一声，刀戟与木刀的刀刃相撞，脆弱的木刀很快磕出一个缺口。沈觉的灵力刺激了夏侯炼，沉寂已久的血液翻腾如潮，他仿佛又回到浴血奋战的岁月，杀性在体内咆哮，像一头凶猛的困兽。他没有和沈觉拼斩，而是选择侧让躲避。镜铁即使是刀戟，也足以让木刀断成两截。木刀在掌中翻转，两把刀在空中纠缠，木刀很快伤痕累累，缺口坑坑洼洼，像小孩没有长整齐的歪牙。沈觉刀势凶猛，镜铁在他手中像夜里嗜血的鬼怪，獠牙毕现，但他毕竟学刀不久，加上不要命的打法，夏侯炼很快抓住他的空门，木刀隔开镜铁，沉沉的一斩，斜刺里送出一刀，点上沈觉的肩头。沈觉没有停，双手依旧挥刀向下，落在夏侯炼的颈间。 喂，我打中你肩膀，你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动了。 可以。 沈觉目光坚定，他当然可以，男儿到死心如铁，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，就能把刀子砍入敌人的胸膛。夏侯炼叹了声： 唉，好吧。 日子如水似的从指缝里悄悄的就溜走了。夏侯炼换上裤子，突然发现裤脚短了一截，他已经算不清自己多少时日没有联系过切兰了，切兰也没派人来寻他，估计是认定他死在皇宫里了。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切兰弃子了。夏侯炼不着边际的想，也不知道他娘知道了会怎么样，那家伙通常在外面一浪就一整年。夏侯炼八岁的时候就被他丢在山上不闻不问， 他这会儿还不知道在哪旮瘩吃喝嫖赌呢，哪有功夫关心夏侯烈。他心里泛起一阵难言的惆怅，以前在山上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感觉，毕竟山上的孩子都没爹没娘，他好歹有个厉害娘能四处吹嘘，到了山下他才知道人家的娘都寸步不离，又是裁新衣又是喂饭食，穷人家的娘亲干活也不忘把孩子背在身上，只有他的娘有也像没似的。推开门正要走出去，差点撞到一个小太监。夏侯恋扶住他道， 看不看道啊你。 哎呀哎，对不住对不住。 小太监捏着细细的嗓音道歉。夏侯恋听见这声调就浑身起鸡皮疙瘩，忙摆摆手让他走。忽又打眼瞥见他怀里捧了一堆纸莲花，问道， 什么玩意儿？ 莲灯啊，过几天就是中元节了，到时候皇上会准许咱们在玉清池上放莲灯呢。 夏侯恋怔了怔，喃喃道， 日子过得这么快就要中元节了。 宫门忽然吵吵嚷嚷起来，夏侯恋忙走过去，一个身着葵花胸背团领衫的太监捧着一领衣帽走进来，打院子里一站，撩起细长的眉眼四下里扫了一圈，吊着嗓子道， 都是死人吗？没人迎进门也没人递个茶，把你们沈公公叫出来。 这太监气势忒足，吓得一帮小太监都缩着脖干站着。夏侯恋正想迎上去，沈觉已经捧着茶出来了，恭谨的行礼道， 下头人不懂事儿，稍有怠慢，公公莫怪。 那太监一见沈觉眉眼跟开了花似的，当下就笑开了，忙使唤人接过沈觉手里的茶盏道， 您说笑了，咱家是文书房的随堂太监曹令，奉魏公公的命令给您送衣服来了。 说话间趋眼打量沈觉，太监们常年弯腰勾背，十个有九个有驼背的毛病，身形松乏没有精神，这沈公公却松竹一般，便是瞎着腰的那弧度也似乎恰到好处一般，难怪魏公公对其亲眼相看。 送衣服？ 您还不知道吧，文书房的钱公公擢升了秉笔，空出了一个位子，魏公公二话没说当下就勾了您的名儿。 曹令眉眼弯弯， 过个几天等公公闲下来还要您递茶认干爹呢，今后在文书房还请沈公公多多照应。 闻言夏侯烈如遭雷劈，认爹？谁他娘的认他个烟贼当爹？下意识地看向沈觉，却见他静静站着，一如既往八风不动的模样，细瓷一般的脸颊无悲无喜。沈觉盯着那金线交错的衣帽，目光幽深，文书房随堂太监，御前伺候的内侍，按例要服乌纱描金帽，葵花团领衫，和这个曹公公一个样，但从此他也是魏德的干儿，说的难听些，便是魏德养的八狗，随叫随到，时不时叫几声爹，喜庆又热闹。他不去争，这该死的运道到自己落在他头上了，难道这是天意吗？他伸手接过金线交错的衣帽，嘴边缓缓漾出一个没有温度的笑容。 那是自然，沈觉还要仰仗公公多加指点，另外劳烦公公替沈觉向义父请安，正是辛劳，请义父照看身体，莫让儿子忧心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